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在上世纪80年代那个社会飞速发展的时期，有这样几个年轻人，他们有人满怀抱负自强不息，有人曾经荒废学业，后来又幡然醒悟。今天我们的电影之旅要一块来欣赏一部讲述他们之间故事的影片，这就是1987年由王凤奎导演执导，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彩色故事影片《嘿，哥们儿》。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乘坐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嘿，哥们儿！这部影片可以说云集了当时很多的电影明星，钟丽菁在片中扮演肖彪，吕丽萍扮演肖彪的妹妹东佳佳，吕梁扮演邮递员耿海，耿海的父母由老一代电影表演艺术家仲星火和李婉芬扮演。而这几个年轻人和他们的父母之间都发生了哪些笑中含泪的故事呢？一块来欣赏一下影片《嘿，哥们儿》的录音剪辑吧。 就会放几个洋屁嘛，整天就显摆， 有能耐你也显摆啊！ 我敢说。我要有那条件，舍得花钱请老师，我早就学出来了。 吹牛！你要是能学好，我这梗子倒着写。 走着瞧。 你也太小瞧咱儿子了，啊！你舍得出血吗？啊！你要是肯呐，我立时就叫毛毛给咱请个先生来。 好了，走吧走吧。 干嘛去？ 上班送信去。 我不去。 嗯， 摔成这样了都，你待会让我妈给我请假去吧。 怎么着，刚定了个合同工，没上2天班就请假，腿折了也得去。 哎呦， 要是丢了这个差事，看你到哪儿找饭吃。 疼着呢。 不上班不碍事，毛毛说了，今儿个下午啊要来看你。 那我情愿上班去。 嘿嘿，老伴儿、 啊、 你有高招。这小子这你说东他偏往西，他这是躲毛毛。 海子是一名邮局的合同工，对于这个工作他并不喜欢，能去上班就是为了他爸爸应付差事。 26报纸。哎，大妈，还是您，您给烧着。 哎 哎，傅永和、张连荣，谢 胡大妈。 啊，我替他 叫 上啊。您，两位去了 啊。姓于的，于爱水有吗？ 于爱水 啊， 我们院里没有姓于的呀。 没姓于的， 前两天搬来一家，他不姓于。 成了，大妈，您这给我写俩字儿，省得我以后担责任。 孩子来到了另一个院子里，发现地上有10块钱。 呵，哎，谁的钱？哎， 谁丢十块钱？哎，各家听好了啊，谁的钱？哎，您呢？都不是啊， 不是 啊，搁我这儿了啊。嗯， 有信吗？ 信，哎，看看啊。朱永顺， 哎，我呢？ 哎，张红。 师傅，我的报纸。 哎，报纸，好嘞， 我的信， 哎，这一份 啊，谢谢， 不客气。冷猪肝，冷猪肝同志。 叔叔，您说错了。爷爷不叫冷猪肝，叫冷猪轩。 冷猪轩。 车子旁边一个肝字，念轩不念肝，爷爷教我的。 小朋友，叫什么呀？ 叫狗蛋，小狗的狗。 小狗的狗。哎，你知道这钱谁的吗？ 不知道。 你知道吗？哎，不知道。 他把十块钱用暗钉按到了院子里面的树上。 哎，班长，钱放这儿了啊，谁的谁来领啊。 成 嘿。孩子发现院里住着自己的老同学肖彪。 肖彪？海子？ 肖彪。 哎嘿，要你们家住这儿啊？ 我看了你半天没认出来。 是吗？好多年没见面了。 屋里坐坐吧。 哎，好，屋里坐。 走。 孩子看到肖彪家墙上贴了一组风俗画，就问肖彪：“ 不是，你这研究什么呢？”“ 啊，没事儿，瞎琢磨呢。”“坐。”“ 哎，好， 喝点水。”“ 哎。”“ 这几年，我对风俗学很感兴趣的。你看，这是我最近搜集的素材，准备试着写点这方面的东西。 你呀。”学校的时候你还瞎琢磨，哎， 不错了，长高了， 你着什么急？ 孩子和肖彪正在交谈，这是肖彪的妹妹东家拿着自己刚逮到的蛐蛐和小狗蛋一块走进了里屋。 你看，这是我自己逮的， 嚯，还挺肥的。 你看这须子多粗啊！ 嗯，好，好，东家 啊， 这是我的老同学，耿海啊， 我叫东家，这我 哟， 好看的。 大水牙还，哎，没准比我那紫牙还厉害呢。 哟，你也逗蛐蛐儿？ 逗的不好，瞎逗。 哎，什么时候把你那紫牙拿来，咱们逗逗。 哎，东家。 东家和海子聊起了逗蛐蛐，但肖彪似乎不喜欢他们讨论的这个话题。 哎，你夸几条街？ 我啊，从一条到十条。 嗨， 合同工，我不想干，我爸爸非让我干。你怎么不上班啊？ 每天下午出去卖烤羊肉。龙二哥命的时候，我父母都去世了。你看，这不就留下两间房。 你去打听打听，东城区卖烤羊肉的，我们哥俩拔头份。电影演员都到我们这儿来体验生活。哎，你看过那相声吗？ 没看。 去，哪说话都有你。他干嘛呢？高考落榜了，现在在私人开的什么美发学习班上学。 花钱吗？ 一个学期100多块。 哟，你还真舍得。 嗨，钱要花在点子上。我听他们说现在学外语的好像一个学期300-400块钱。 哎，你说学日语难吗？ 想学就能学成。 你这么自信啊？ 人没自信活着干什么？ 嗯，我也得来点自信，让我爸瞧瞧。 让你爸瞧 啊？我们家那老头天天毛不长毛不短的。你说毛毛他有什么呀？毛毛他不就会放几个羊屁吗？真是 什么毛毛。 哎，跟你商量个事儿。 孩子被肖彪奋发图强的精神感染，一时冲动从肖彪手中借了400块钱，也报了个日语学习班。为了感谢肖彪，这天孩子逃课去帮肖彪和东家买羊肉串。 刚才那几个小子来了，脚的人都没有了。你看他们吆喝翻似的把生意抢走了。吆喝吆喝， 走，抽我的啊。 哎， 新疆烤羊肉哥来，又香又 甜。哎，2毛1串了啊。 我吆喝什么呀？ 来， 阿拉伯的羊肉串烤好了。 哦， 随便编词吧。 阿拉伯，烤好了。 哎， 阿拉伯羊肉串烤好了。 哎，2毛1串了。 羊肉串烤好了，羊肉串了，羊肉串，羊肉串，哥们儿的羊肉串是香油钱呐，2毛钱来买一串呐、啊。 不好吃啊，不要钱。哎嘿嘿，姑娘你吃了红光满面，小孩吃了屁股蛋蛋溜溜圆。 孩子很快就发现自己并不是学日语的料了，他找到肖彪道出了自己的苦衷。 你跟你爸说了吗？ 没有，我睡醒一觉我都不敢说了。 你真的不想再学了？ 我不是那块料，再说我也受不起洋罪。 哎，400块白挣了，真亏。哎，你爸知道吗？ 这事儿可不能让他知道。老头子花钱仔细着呢，白挣400块，那不跟杀了他似的。 你啊，干事没长性，属耗子的吧，跳爪就忘。 那怨我吗？那怨我爸爸。哥们儿，你那钱是不是都买了输了？ 嗯， 第三次浪潮，人的现代化，大超市， 大趋势 啊，大趋势。 哎，买那么书有什么用啊？能当饭吃啊？饭不是最后一口才吃饱的。 哪儿跟哪儿啊？什么意思？ 积累啊，一口一口的吃。 你今年还想考学？ 今年研究生考场上要多一个个体户。 您还想考研究生？ 科学面前人人平等，别人能办到的事情你和我也能办到。 我是不行了。 孩子发现肖彪在一本书里夹着一朵干花，他不知道这朵干花的来历，那是从他们曾经的同班同学吴雪杰家阳台上掉落的，更不知道肖彪一直暗恋着吴雪杰。 你喜欢这花花草草的？ 我只喜欢这一朵，即使它干了。 这花什么呀？这是，我跟你说，我们家老头养的月季，那才叫绝呢 啊！ 明儿我给你搬两盆来。 好，不用不用。 突然，肖彪发现屋子里头有蛐蛐声。 啊，这东家让我带，跟他那小红头逗逗。 你看，多肥呀、啊、这个。哼，不过我不喜欢这玩意儿， 不喜欢蛐蛐， 玩物丧志。 什么志？ 玩物丧志。 这天下午，孩子逃课又来帮助肖彪和东家卖烤羊肉串。 肖彪， 东家， 哎，你不是今天有课吗？ 我不想去了。 不想去了？ 是吧？啊，声音好吗？ 还可以。你怎么没上课去？ 不瞒你说， 哎， 这谁啊？ 哎， 不想上了。你让我帮你卖烤肉吧。 好哎，好，来一份。 天已经晚了，你就别让 他。小伙子，小伙子。 哎，烤羊肉，领导世界新潮流的羊肉串，哎，好，来，您来一串，哎，来，烤羊肉。东家， 哎， 哥有点饿了。 哎，饿了 啊， 好吃。 那手机弄点吃的。 好了， 好，这肉暂时没有了，待一会儿再卖。孩子， 哎。 肖彪把东家支开，和孩子聊了起来。 你觉得东家怎么样？ 东家有性格。 我是问你觉得 他挺可爱的。 喜欢他吗？ 喜欢。 那就是说有意思了。 没有。你想啊，哥们的妹妹，我能那个？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愿意交个朋友吗？ 那他看得上我吗？ 你要是喜欢他就大胆的追。 那我从来没干过这种事儿。 废话，明天晚上有课？ 明天晚上没有。 那明天晚上到我们家来，咱们再好好谈谈。 在肖彪家，肖彪和孩子说起了那次孩子捡钱的事儿。 哎，你还记得那次你在这儿捡着钱吗？ 啊， 其实它就是我丢的。 去。 那你干嘛不要啊？ 我要，哼，别人倒会认为我是贼。 我要是女的，我准爱你。 哎，哥， 嗯， 咱们那天看那玉镯，今天买吧。 嗯，够吗？ 够了。 哎，耿海在这吃饭啊。 知道。 哎，不行，我还得送信呢。 送完了回来吃。 我听从他说你好像爱了一个人。 谁呀？ 哎，你说出来怕什么呀？没准哥们还能帮忙呢。 只有废物才让别人帮忙呢。 好，不管，送信去了啊。 哎，过来吃饭啊。 哎，隔壁有个叫于爱水的吗？ 没听说。 你老有他的信，又没这人， 那怎么办？ 批死信吗？批。我还得给吴雪杰送红挂号去呢，今天能见着老同学了 啊。你等一下。哎，听说他上大学的时候喝过敌敌畏。 为什么呀？ 为了爱情吧。谁知道，我哪知道，反正你说话注点意味。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是说你别无意中伤了一个人。 看到肖彪莫名其妙的发火，孩子很是不理解。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各位正在乘坐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的电影之旅当中呢，为您带来的是励志题材的轻喜剧影片《嘿哥们儿》。接着来欣赏影片的精彩录音剪辑吧。孩子敲开了吴雪杰家的门，吴雪杰的父亲请他进来坐。 啊， 找谁？ 挂号信，吴雪杰的，请开张。 啊，请等一等啊，雪杰。 哎， 你的挂号信 来了。 哎，来，进来坐吧。来来， 孩子东张西望，用遥控器把电视打开了，却怎么也关不上了。 您在看什么？嗯，这儿，这是彩电遥控。 啊， 带错吗？ 哎。 吴雪杰走了出来，拿了信，他冷冷的表情似乎不认识孩子。 啊，谢 谢。谢 谢。嗯，你 再见。 孩子无意中把吴雪杰家的电视遥控器给拿走了。他想让肖彪替自己跑一趟， 帮我办点事儿吧。 嗯，什么事儿？ 你帮我跑一趟。 送哪儿？ 吴雪杰他们家。老您嫁了，你帮我跑一趟，就这么点事 儿。你自己去。 哎呀，我不能再去了，我最讨厌别人低着头瞧我。 你以为我就愿意别人低着头瞧我？ 不是，你跟我不一样啊，在任何人面前你都能抬起头来，你是强者吗？ 强人，哼，你懂吗？谁承认你是强人？恰恰在他面前我抬不起头来。 你跟他为什么？ 这样吧，让东家替你跑一趟。 哎呦，谢谢您了。 你小子就会出难题。 你说这自杀过的人还这么傲，有什么了不起的？ 肖彪因为孩子对吴雪杰的态度，突然对孩子很激动。 他是无辜的，你知道他为什么自杀吗？他大学时候那个男朋友利用了他父亲在美国的关系自费去留学，转脸就蹬了他。他是海天真，太纯洁了。 干什么呀？我又不是那男的。 对不起。 孩子的老爸知道孩子浪费了400块钱学费的事儿，找到他谈话，孩子则满脸堆笑。 爸，总之工作不能马虎，定下的合同呢就得干个好。 是喽，爸。 哎，你们爷俩好好聊聊啊，我要给你们炖兔肉去。 你瞧人家毛毛整天家起早贪黑的背，多有出息啊。啊， 我也有出息。 真是好孩子，我要是领导啊，准跟你提及。 可也是， 我最讨厌撒谎的人。毛毛自学成才，将来能当翻译，让你跟他交朋友是为了跟人家学点好，可你是挨着香饽饽不沾呢、啊、诚信往牛屎堆里炸。 牛屎堆 你心里明白？ 我不明白。 不肯说实话，别人揭发了就不好了。 那我也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 有人看见你干丢人的事，你的夜校上错地方了。 我帮同学卖羊肉串有什么丢人的？你 好，就说你的同学那个肖彪，他是什么人你知道吗？ 您问肖彪吗？那是大好人呐。 他是个小痞子，专门顶撞领导说怪话，走到哪儿臭到哪儿，在哪儿也干不长。这种人只配买羊肉串，一辈子没出息。 可他有学问，尊重我，是哥们儿。 放屁！ 嗨！ 以后不许你和这种人鬼混，丢我的老脸。听说他还有个妹妹，专勾男人，是个狐狸精。 谁说的？ 居委会王大妈。 他造谣，势利眼， 克格勃， 我揪他舌头去。 站住，一句话，不许你再跟那烤羊肉串的来往。 你凭什么限制我的自由？ 你这种人不配有自由。 我是哪种人呢？ 你从来不给我讲实话呀。 那是因为在你面前坦白从严，抗拒也从严。 我就是要严到底了。我告诉你，从明天起不许你再去卖羊肉串当不上课。400块钱扔到河里还都听个响呢，扔你身上我也要听个当。 我也告诉你，那课啊我压根就没去，以后我也不去了。 父亲被孩子气得背过气去了，孩子真害怕了。 哎，你快来啊。哎呦，你这是干什么呀？这老头子，哎呦，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混小子，你还不顺着你爸呀？瞎愣着干什么？老头子， 爸，爸，夜校我去啊，我去，你小宝我就跟他断了啊，爸，爸，你别这么吓人的吧，爸， 他爹， 爸。 欣赏过影片《黑哥们》当中的这些精彩片段之后呢，来说说这部影片背后的一个小故事。说起这部影片在当年寻找饰演海子这个角色的演员时，还有个特殊的标准。由于剧组先找到了仲星火饰演海子父亲，就必须选一个和仲星火一样，有一双笑起来就能眯成一条缝的眼睛的演员来演海子，这样看起来才和仲星火像爷俩。当剧组最后把选中吕梁的消息告诉仲星火时，他十分开心，大笑着对剧组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可算找对人了。刚刚和您说的就是电影《黑哥们》选演员的一段小插曲。那么海子究竟能不能够发愤图强，肖彪又考上了他的研究生没有呢？海子和东家，肖彪和吴雪杰最后能走到一起吗？下面我们来听一首《最初的梦想》，稍事休息，广告回来再跟您继续来欣赏这部影片的录音剪辑，一个个揭晓问题的答案，稍后见。 如果骄傲没被现实大海冷冷拍下，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给些温暖，借个肩膀。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今天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的电影之旅呢，要带您来欣赏一下1987年由王凤奎导演、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彩色故事影片《嘿哥们儿》的录音剪辑。说到这部影片的导演王凤奎，他一直以擅长导演喜剧影片而出名，而且王导还经常会在自己导演的影片当中客串一把，在《嘿哥们儿》这部影片中也不例外。王凤奎导演就扮演了那个一直查无此人的于爱水。那究竟为什么没有于爱水这个人却一直有吸引来呢？您往后听慢慢就明白了。之前咱们知道海子被自己老同学肖彪的发奋精神所感动了，自己也立志要努力学习，但好景不长，三分钟热度没过三天就坚持不下去了，跑去帮肖彪东家哥俩卖起了羊肉串。那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儿了呢？下面接着来欣赏影片《嘿哥们儿》的录音剪辑吧。肖彪为了感谢海子的帮忙，和东家一起请海子到斯美乐西餐厅去吃饭。 这是你们常来吗？ 第二次，第一次是为东家，这次是为你。 为我？ 是啊， 感谢你为我的生意助了一臂之力。 盐水大虾。 这虾得十来块， 是吧？别问了。 这条鸡腿也得三四块吧，吃吧，别问。 这虾24，鸡腿7.5。 左手拿叉，右手拿刀。 这价也忒高了， 花钱开个眼界，值。 我爸我妈也是，这辈子没下过饭馆， 可怜呐，为儿女操劳一生的父母们。 其实，我爸我妈也挺可怜的。 孩子也想让父母见见世面，就也请他们到斯美乐西餐厅来消费了一把。 咸水大虾。 妈，妈，今天我是特意请你们，一定要吃饱，菜不够我再点。 这虾要4-5块吧， 吃吧，妈，快吃吧。好，谢谢。 这条鸡腿得2-3块吧？ 哎呀，吃吧，甭问了。爸，左手拿叉，右手拿刀。 嗯，这好吃吧？ 看这， 哎，这没筷子。来，同志，来双筷子。哎， 这是洋餐，真土。 来，同志，这虾几块？ 24块。 哦， 这腿呢？还有这一小盘汤呢？ 都是8块。这有菜单，请您看看。 他没说错。 哎，贵怕什么？有钱买个世面，值啊！ 太亏了，太亏了。 哎，不该来呀，不该来呀。 没事，别忘了， 这是北京有名的西餐馆思美乐。 太坑人了。 回家后，孩子的父母还是耿耿于怀。 作孽，花184块，仨人一顿饭还没吃饱。哎，我说你这小子，你是学好难学坏不用教啊。 孩子偶然发现了肖彪在暗恋吴雪洁的事儿，便来到肖彪家，想把这个秘密告诉给东家。 哟，孩子， 东家，还没吃饭呢？ 没呢，等我哥呢。他又去喝酒去了，像着了魔似的，现在他脾气越来越大了。 是吗？ 来，我给你点。 东家，我发现你哥一秘密。 什么？ 关于爱情的。 嗨，我早就看出来了，原来啊，吴雪杰跟我哥哥挺好的。后来吴雪杰考上大学，我哥哥没考上，我哥哥就不理人家了。现在弄得整天喝酒，你知道为什么吗？突然我发现他们俩现在又有点那个，你知道吗？你说怎么办呢？我就这么一个哥哥，现在瘦得皮包骨头似的。哎，孩子，我给你看一下东西。 你找什么呀？ 你看，这是我哥连续3年考大学的成绩，每次都差几分。他说这是他的耻辱，也是他的骄傲。 骄傲？ 这说明他一直在努力。他反正是着了魔了，我敢说他这次还是考不上，事业也不行，爱情也不顺利，我们拉他一把吧，帮帮他吧。 别着急啊，让我想想。事业上咱也帮不上什么忙，这样吧，咱帮着他，让他练上来，起手论，怎么样？ 嗯。 孩子为了促成肖彪和吴雪洁，就以肖彪的名义给吴雪洁写了封全是白字的信，并且把东家约了出来，要征求他的意见。 我念了啊。尊敬的，我日夜想念的老同学杰。 杰。 啊。 哎呀，怪肉麻的。 对喜欢的人都这样，懂什么呀？我们同住在一条胡同，你住高楼，我住在小巷一藕。 一藕？ 一藕啊，就是那犄角旮旯的意思。 啊， 其实这词儿常用。 哟，像念诗似的。 10年前，当你还是小姑娘的时候，我就对你一见钟情了。 哎呦，这词儿盖了。 在这小巷里，我一见你回回有神的眼睛，我就不寒而栗。 回回有神，不寒而栗什么意思？ 回回有神 啊， 就是每一回那眼睛里都有神。不寒而栗呢，就是其实它不冷，但是不冷呢， 你别说了， 它那个 是不是不冷，头发根就竖起来了？ 哎，对对对，哎，佳佳，我发现你真聪明哎， 真的， 我还听啊， 哎。 而你对我是有眼无珠，你认不出10年的肖彪了。 有眼无珠这词用得绝啊。 虽然我是个体户，但我不弱，我每天看书学习，我要考研究生，学习与你半斤八两相匹配。 匹配 就是皮肤上就相配 啊、 哦、当然内心就更一样了，是吧？ 哎呦，孩子你太伟大了。来来，我自己读。 你拿哪去？ 最近几天我很周账， 就是没着没落的意思。 这词我懂 啊。 我非常想向你倾诉哀情。情 不，那字儿念钟。 哦，钟情。 哎，钟情。 我现在做事心神不定，我真怕一失足成千古恨，我对你坚贞不屈，死而后已。我真心希望这封信不是对牛弹琴，更不是肉包子打狗。哎呦，请你务必在下星期二下午到我家来一趟， 怎么样， 孩子 啊？ 威震东城区。 哎，对了，我打听好了，星期二下午他们没课。 就凭这封信，吴雪杰他不动情才怪。 就是，他就是奢侈活，我也让他给化了。 孩子， 啊， 这回我哥有救了。 哎嘿嘿，轻点，你哥有救，我这没气儿了。 哎呦，哎， 东家高兴地搂住了孩子。 其实啊，当个文学家没什么难的，高了兴，我也给他来两段。 我看你行。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您正在搭乘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今天的电影之旅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励志题材的轻喜剧影片《嘿哥们儿》的录音剪辑。下面接着来欣赏。海子和东家想为肖彪营造出一个单独和吴雪杰倾吐心声的空间，为了让肖彪在家等候吴雪杰，东家把那本夹着干花的书偷了出来。 滚蛋，孩子！ 你哥不会出去吧？ 怎么会呢？ 啊！ 我哥天天捧着这本书看， 啊， 我把他拿来了，把他拴在家里了，让他找去吧。 你怎么把他这本书给拿来了？这朵干木花是他的宝贝，他非急死不可。 收到那封信，吴雪杰来到了肖彪家的院子里。 小朋友， 嗯， 肖彪家在哪儿？ 那儿。 肖彪正在翻箱倒柜地找那本书呢，他只顾找书没回头，误把吴雪杰当作东家深吃了一番。 啊，你看回来呀，啊，你弄得我什么都干不成，整整耽误了我一个多小时。 我是。 你是什么？你以为我疼你，处处依着你，就可以随便翻我的东西？我讨厌你这样。 此时孩子的父亲也来到了小姐找儿子，他把吴雪杰当做了东家，这下全乱了。 我求求你放了我的儿子吧，他奔他的路，你们奔你们的路，大家还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好啊。 你搞错了吧？ 没错，我找的就是你，您别再勾引他了，他配不上你。你放了他，可别毁了他，我求求你了，我就这么一个孩子啊。 这一系列误会让肖彪十分难过，他把东家和海子约到一起吃了顿散伙饭，约定彼此不混出个模样来就不再交往了。海子买了很多好吃的回家来看望被气病了的父亲。 爸，我给您买了点好吃的。 他爹，孩子来看你了。 这是您老爱吃的高根粉，这是奶粉，麦乳精，橘汁儿，小人书，八宝精，香蕉，烧鸡，茯苓饼，怪味豆，果脯，这是肠，羊杂嘴，臭豆腐，孝敬你老人家一只活鸡。 孩子，快给我，给我，给我。 想吃什么，您就吃点什么啊！ 老头子，你瞅瞅，买了这么些好吃的，你就言语一声啊！ 妈啊，你甭勉强他老人家说话，我只要在这儿站一站，看上一眼，心里就踏实了。 爸，你喝碗水吧，要不您解个手。 我给您唱支歌吧，评戏怎么样？ 相声、 迪斯科， 您都不要？ 他爹，那孩子跟你说话呢，你倒言语一声啊！ 妈，不着急，应该给爸一个重新认识的时间。哎，对了，爸，我给您出个谜语吧，您跟妈一块儿猜，看谁能猜着。 你爸呀，最怕动脑筋了。我先替他猜。 哎，妈，那你可得听好了。远看像个灯笼，近看是个窟窿。打一样东西。 哦，远看像个灯笼，近看像个 窟窿。 哎呦，我知道了，是水桶。 不对。 不对，那这回我替你爸猜， 是暖水瓶。 不对， 谁要你帮我猜？这谁不知道？是破灯笼。 哟，还是我爸爸灵。爸呀，您是天生的聪明伶俐啊。 那你不像我妈呀，这妇道人家头发长见识短。 你少头发长见识短的，这家没我行吗？那脸盆漏了都是我焊上的，你爸一手都没动。 哎，家里的保险丝憋了，那是谁修好的？你行吗？ 那蔡澜他爸折了还是我修的呢？ 小华买的那只大鹅是我宰的，你敢吗？ 那天大耗子还是我打死的呢，你敢吗？ 君子兰是我养活的。 妈，你看，哎呀，你甭拉我。好啊，你也踩乎我。赶明啊，饭自个儿做，衣裳自个儿洗，被子自个儿叠，尿盆自个儿倒。 哎呀妈，你看你真多余，你真。 好好好，我多余，我现在就走。 哎，他妈，这事可不怪孩子，闹着玩的事何必当真呢？做老人的心眼儿应该放宽点。 爸，您老人家说的在理啊， 我不在理，对不对？ 你看看，你快成了三岁的孩子了，儿子是来给我解闷的。哎，这孩子也不容易，风里雨里，白天黑夜，又要忙工作，又是大包小包的扛回家来看我，花钱受累的图个什么？有时话说的不中听了，事情做的不中意了，咱们做爸妈的也应该体谅他啊。 爸， 嗯， 您真理解我，这些日子我心里也不好受，对不起您。 儿子，爸有时候也不好。 爸， 嗯， 爸， 嗯， 我现在才真正明白， 嗯， 什么叫牺牲精神。 嗯， 只要您老人家高兴啊，您提那些条件。 孩子，爸不勉强你。 不，爸，我想好了，从明天起，第一，我一定要好好学习，第二，我绝对不会做对不起你老人家的事儿。 真的？你不糊弄我？ 你要不信，明天我削发。 什么？ 剃秃子，跟和尚似的，我削出杂念。 好，爸陪你一块儿剃，反正我头发比你少。 嗯，孩子，改了就好，头不能剃，他剃他的。你要剃成秃瓢，赶明找媳妇儿，谁跟你呀？ 不剃就不剃吧。 啊， 哎，哎，嗯，哎，我要吃烧鸡。 啊，好好好。 真是突然有人敲门。 你就是耿海吧？ 是啊。 松树街这边是不是归你管？ 没错，您请进。 你为什么把我的两封信都打成死信呢？嗯， 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我叫佘爱淼。 不对啊，我就批过一封死信，那人叫于爱水。 你看看是不是这封？ 你看，这不于爱水吗？ 哎呀呀，你可把我坑苦了，这是佘太君的佘，烟波浩渺的淼，我叫佘爱淼。我告诉你，我要是法院起诉你去，你得赔我五万块钱。五万呢？ 你说什么？ 哦，你们二位是他的父母吧？我的两次来信都被他打成了死信，我南方一个订货会整个让他给耽误了。 哎，同志，您请坐。 您坐，您坐。 倒水。 哎哎， 你说叫我怎么交代这个事？ 我真对不起您了。您坐，坐，坐，坐，坐。 哎，同志，我求您了，您可千万别让我儿子吃官司。 哎， 他还年轻，这做错的事呢全是怪我教子无方。 爸，这事跟您没关系，我自个儿做的事我自个儿当。我不是有意的，我想把工作做好了，我可不是坏人啊。 哎，求求您了。 啊，求求您了， 求求您了， 求求您了。 好吧，看在你父母的面上，我可以不到法院去告你。这样吧，让他给我写一份事故证明材料。 哎， 会写吗？ 说话呀。 会。 明天早晨我来取。 哎， 再见。 哎，您走了。 你慢慢走。 哎呦，真对不起您呐。 送走了佘爱淼，孩子很懊悔，而父亲也明白了一个道理。 我怎么这么没用呢？ 孩子，爸今天才像是明白，是我错了。你还是先把中国字学好吧，那日本话，爸再不勉强你了。 400块，值，值。 肖彪考上了研究生，要离开这座城市了。他给吴雪杰写了一封信。 尊敬的吴雪杰同学，你好，明天我就要离开这里，告别这座城市。也许是历史的巧合，至此我才知道，近来辅导我的恩师吴老就是你的父亲。他虽极力推荐我到他身边工作，但是由于我考取了研究生而未能如愿。在人生的旅程中，我感觉人像车一样，也分左右行驶，你我是擦肩而过。听说你在人生的旅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坎坷，我感到很内疚。在我的一本书中夹着一朵已经枯萎了的小花，这朵花是从绿园新村5号楼605号阳台上掉下来的，它一直伴随着我。那封信是好心的朋友做的蠢事，请你原谅。肖彪。 孩子找到了自己的奋斗方向，学了化妆师。肖彪走后，东家找到了孩子。 是我哥让我来找你。 你哥骂我了吧？我是个不争气的人。 我哥说你是好人。 东家，你哥走了，你一个人孤单吗？ 孤单，不过我养只大花猫。 你就像只猫，大花猫。 我哥哥说你是属耗子的。 现在我明白了，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属相。 那你和我哥都属什么呢？ 你哥当然属学者了，我这辈子大概就属化妆师了。 那我呢？ 你？ 我属于你。 两个人手牵手走向了美好的明天。好了，到这儿电影《嘿哥们儿》的录音剪辑咱们就全欣赏完了。这部励志题材的轻喜剧影片虽然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但却是一段笑中带泪、泪中有思的故事。它仿佛就是一面镜子，折射了上世纪80年代的年轻人经历的那份迷茫与彷徨，再现了他们奋发向上的追求与理想。在本次旅行结束之前，为各位带来一首胡莹莹演唱的影片《嘿哥们儿》的插曲。在这里，司机韩涛代表调度员大雄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期待充满着幸福，我在幸福中期待，我在幸福中期待，啊，我用一生去等他，哦，等他。会不来，他不会不来，他不会不来，他不会不来。期待充满着幸福，我在幸福中期待，我在幸福中期待。我用一生去等他，我用一生去等他。